刚才我们听到的两首歌曲分别是叶培的《彩虹》和《蓝色》。《蓝色》是来自叶培2001年专辑《双鱼》当中，这也是迄今为止许巍为数不多为其他歌手担任专辑制作人。专辑制作阵容还看到了像龙龙、刘大江、冯小波、刘晓松、窦唯等知名内地音乐人。而刚才这样一首带有怀旧色彩的《蓝色》，由当时轮回乐队的吉他手李强作曲，叶培来作词。推出这张专辑的时候，叶培处在一个瓶颈期。90年代中期，校园民谣的声势在进入千禧年之后逐渐减弱，所以这张《双鱼》成为他对新风格的一种探索和尝试，也是基于此找到同样处在瓶颈期的许巍来参与制作。而下面这首歌是 Band Sound 的风格，自信洒脱，剔透飘逸，带有新时代女生对爱情和生活的主张和向往。我们就来听这首由叶培带来的《我要自己的幸福》。 流星一闪而过，最爱只有一个，还选来选去选什么？各有各的招。 初到海里的时候，游过你的身边，望着你，已经忘了吗？从那次水草相见之后，一直是我和你相偎，我们仰起头，看那金色的太阳。 刘大江作曲，叶蓓作词并演唱的专辑同名主打歌《双鱼》。虽然现在主打波萨诺瓦风格的歌手有很多，不过在2001年，这还是一种新潮的曲风。在慵懒曼妙的律动中，叶蓓讲述了一段在海边发生的浪漫的爱情故事。专辑中另外一首波萨诺瓦风格是由当时初出茅庐的新秀火星电台来参与创作，这也是他们正式发表的第一首歌。法语的念白还有颤音琴的前奏，让这首歌多了几分相送的浪漫。我们就来听这首《忽然》。在下一时段，我们将会来听另一张2001年中国榜年度最佳专辑。我们待会儿见。 落叶在傍晚

色包含了12种心情，这是陈琳2001年专辑《爱就爱了》当中的12种颜色。在千禧年之后，陈琳推出这张专辑《爱就爱了》，让她的歌唱事业迎来巅峰。各类时尚的曲风加入，陈琳俨然已经成为内地潮流风格代言人。下面我们就来听许常德作词、周迪作曲、张亚东编曲的这样一首《展翅高飞》。 凋谢的花卉已经完结，品尝过甜美，我应该感谢。嫉妒哽咽，因为不了解，爱需要谅解。展翅高飞，不管还要再相见。 Yeah. 起来，我 十足的喝彩来自陈琳。这张专辑《爱就爱了》启用了全新制作班底打造，褪去了90年代的流行曲风，转变为当时非常潮流的英伦风。为此，在2002年，陈琳获得中国榜的年度最佳时尚音乐歌手大奖。可惜，在2009年，他选择诀别的一跃，生命定格在了39岁。下面我们就来听2001年他发表这样一首《花样年华》。最后也欢迎各位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稍后我们将会继续中歌榜，我们稍后见。 你可曾看见他在夜里抱住双肩，风吹起他抱指尖，依然不能把他的心点燃，只有你才是他唯一的思念。心事被忧伤浸透一层层满开，月色中他曾依稀美丽的脸，春色在灯光下褪去色彩，嚼着咖啡没有冷暖，他还在等待，相信你的心不变。哦，距离遮不住千山万水的视线，只要有你的身影停留在耳畔，风起了吹不开他浓浓的思念，起了吹不开它无尽的想念，花一样的年华在等待中变淡，你还是他心中浪漫的终点。哦，距离遮不住千山万水的视线，只要有你的身影停留在耳畔，风起了吹不开它浓浓的思念，起了吹不开它无尽的想念，花一样的年华在等待中变淡，你还是他心中浪漫的终点。依稀美丽的脸， 下褪去色彩，嚼着咖啡没有冷暖，他还在等待，相信你的心不变。后距离遮不住千山万水的视线，只要有你的身影吹不开它浓浓的思念，风起了吹不开它无尽的想念，花一样的年华在等待中变淡，你还是他心中浪漫的终点。后距离遮不住千山万水的视线，只要有你的身影在耳畔，风起了吹不开它浓浓的思念，风起了吹不开它无尽的想念，花一样的年华在等待中变淡，你还是他心中浪漫的终点。不相信离别会改变誓言，如花的春天还会不会再来，他还在等待，你才是他永远的期盼，望着你在风雨中渐渐走远。 回到平静，看过世界壮丽风景，经历爱的可歌可泣，终于明白了那些情歌的意义。 红颜若是只为一段情，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且洗净云淡风轻，心不能负载太多，也许就到这里，汹涌澎湃放在心底，一生永远难忘曾经那么爱你，这份爱会是永恒的印记。

奥尔曼在四月份推出的《再见黑鸟》是一张在音乐上有想法、在表达上有非凡想象力的专辑。在父亲布仁巴雅尔去世之后，诺尔曼也仿佛一夜长大。刚刚我们听到的便是专辑的主打歌之一，也是第17期中歌榜的冠军曲《拾梦花》。接下来第18期冠军曲是李健为母校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所创作的纪念曲《一路花香一路唱》，空降冠军上榜。 曾和你向星空遥望，曾和你年少去轻狂，寻找青春的模样，也寻找欢乐和忧伤。曾牵你的手在荷塘，你羞涩的脸像月色，那一段段往日的时光总是让我难忘。树叶从树上一片一片落下，有风吹也有雨打，总有要去的地方。我们虽人海一起一负上下，历经风雨却从未迷失一颗心的方向。曾牵你的手在荷塘，你羞涩的脸像月色，那一段段往日的时光总是让我难忘。从树上一片一片落下，有风吹也有雨打，总有要去的地方。我们虽人海一起一负上下，历经风雨却从未迷失一颗心一路

如黑夜看不到尽头，眼睛会不会生锈，雪白的花生在那悬崖，勇士的鲜血一点点染红了它，永恒的心奔赴的天下，有信仰的孩子多想家，别忘记冬夜漫长的北方，有那心上人冻僵了的心房，他在你离开的村庄静静地守在墓碑旁，想象明天的人们幸福的模样。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在办公室，在校园里，在路上，无论何时何地，打开 radio， 戴上耳机，我们来了， 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五场午间音乐会，10月10号17点到18点，14号到17号13点到14点，从古典到现代，从自然到生活，北京国际音乐节联合北京音乐广播音视频直播，欢迎关注。 副中心东央企降筑，港中旅海泉湾，阔景园林现房，医院学校在旁，1至3居，即买即住，0106159-2188。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销售证号20200009号。

刀下了心还会痛，看天边的星光，是黑夜的盼望，总会被遗忘，却照亮了前方，能安慰寂寞彷徨。听声音颤动，泪眼迷蒙，谁呼喊散在半空？无尽的伤痛，恨爱回忆在心中。上站在路中央叹该走的方向，想未来会是怎样，听耳熟的声音，是心跳的回响，谁能够淡忘曾经。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在十一假期陪伴大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从今天开始，我们会用每天这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重温本年度从十六期到第三十六期的优质榜上歌。这一时段，首先我们听到的是第二十一期榜单的冠军曲《空降冠军》，毛不易新专辑《幼鸟指南》的主打曲《城市傍晚》。 城市的傍晚总是人伤感。Oh. 伤感。当你一个人下班，车流和人海汇成一片斑斓，我们看起来更黯淡。 这首歌都是同一周上榜，之前是毛不易所带来的《城市傍晚》空降冠军，而刚才这一首呢是杨坤和娃娃合作的《花衬衫》，是以首周第二名的成绩上榜，进榜第二周便成功夺冠。 接下来第23期中文榜的冠军是郁可唯今年推出的一首单曲 Dear Life。这首歌在概念上是之前单曲《寻》的再一次升级，关注到我们周遭的生活，不被网络、手机以及大大小小的屏幕来支配，亲近自然，感受本我，这就是 Dear Life。 雪花飘下，匆匆融化了，夏秋西服慢慢一平了，叫我专注的看着天在亮着，也许太多太快转变了，也许太少真的忘不了，在这一刻有属于你的一个，一草一鸟一首总是一次一直一直生着，就让我们一呼一吸好好感谢分一秒活着，正飞着云又散了，被狂风正吹着，为什么永远在问自己为什么，我要笑了，被你的眼眯着，你要哭了，被我的眉皱着，亲爱的永远都有自己，亲爱的闪过日子灰暗了，没声响过世界沉默了，叫你惊讶的听着心在跳着，是否所有渴望都值得，是否还有别的舍不得，在这一刻属于我的，是日子一直一直生着，就让我们用一心好好感受一分一秒活着，日要醒了，为谁陪谁忙着，夜要养了，为谁跟谁问着，为什么永远在问自己为什么，快不快乐，快不过这一刻，喜怒哀乐乐不到每一刻，为什么永远在问自己为什么， 曾躲过了危险，在那最高的山巅，也曾遇见过幸运，生活过得不艰难，纵然有一些遗憾，终究会释然，唯有每次想起你，忧郁从心底蔓延，你曾拥有的青春，胜过今天的花朵，能与风 芬芳而单纯，现在很少人见过，还有倔强的灵魂，不轻易低头，守护心中的火焰，你甚至奋不顾身。我爱倔强的灵魂，愿为你低头，可是我们却错过，只怪命运没分寸。 李健除了为母校校庆创作了《一路花香一路唱》之外，今年他的新专辑《无时无刻》的主打歌也成功夺冠。这首歌是从西班牙语的大海延伸到了母亲，再延伸到对所有女性的赞美 Marina。 下面这首歌呢，也是今年榜单的又一首空降冠军曲，同时也是新歌上榜最好成绩的黑马歌，由毛阿敏和郑云龙为电影《中国医生》所演唱的这首主题曲《我们不怕》。这里是全年无休好歌不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在心里手牵手，我们不怕跨越风雨中，谢谢你的坚守，扛起明天每一个等候。 你的手托起了生命，你用爱，心和心就是一座城。我期待最好的黎明，我祈祷看到身边每一个笑容。 我相信这世界总会更好的，也相信心存感恩的每个人留下来， 有温暖希望就存在你心中，用无畏去致敬灵魂。 在心里手牵手，我们不怕跨越风雨中，谢谢你的坚守，扛起明天每一个港口。在心里手牵手，我们不怕为自己加油，感动点亮夜空，有你有我有梦就不同。 期待最好的黎明，哦哦哦，我祈祷看到身边每一个笑容。 我相信这世界总会更好的，也相信心存感恩的每个人留下来，有温暖希望就存在你心中，用无畏去致敬灵魂。 在心里手牵手，我们不怕跨越风雨中，谢谢你的坚守，扛起明天每一个等候。在心里手牵手，我们不怕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即将听到的是国家大剧院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